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灯那是什么？酒吗？ 对啊。 哦，哎，我发现是不是喝酒表现比较好啊？ 你喝一点啊，我就可以跟你讲，你可以喝一点哦。 哦，好吧，我下次要来准备，今天也没准备。我发现讲 A 片那集喝点酒好像也蛮不错的。 我不知道你 A 片那集有，但是我记得我有跟你讲。 有 A 片那集我有喝一点点，可是我就是喝那种酒精浓度还不高的什么。那种妹子酒， 妹子酒嘞， 这是你说的吗？ 对，而且跟妹子喝酒一定要干杯，要拍一个干杯的 Instagram， 就像前后的那种，是不是？ 对， 嗯，好笑 哦。那你今年跨年干什么？ 我其实也没干嘛，就在家吃麦当劳。 好好哦，那、啊、你有吃20块麦克鸡块吗？ 没有， 这可是财富自，这个是 财 富自 由， 财富自由的象征。 可是我吃的是鸡肉，不是鸡块，就那种就是 麦脆鸡， 对，麦脆鸡。 干，哎，你知道 更财富自由的象征吧？ 超级财富自由，你知道？好像我记得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有在卖麦脆鸡， 真的假的？其他地方没有？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欧洲，我从来没有看过麦脆鸡。 那不然欧洲麦当劳都卖什么？ 麦克鸡块啊，苹果派啊，汉堡啊。 哦，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台湾麦当劳很厉害就对了。 真是有趣。 哎， 好吧。 嗯。 那我们上一次讲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交友软体嘛，对不对？ 对啊。 你说你那边好像有收到一些那个什么，有人有 听众的回馈，听众的回馈，没错，对， 他们说了什么？ 比如说有个听众，他就讲到说，因为他本身其实是一个有在身上刺青的女性， 嗯， 那他其实就讲到说，他认为绝大多数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的男生，其实都在寻找一个符合他们社会期望的伴侣。所以说就会有一些人就会一开始可能就会批评他身上怎么多刺青啊，或者是说其实一开始感觉好像对他刺青很有兴趣，但最终都会回归到说啊，女孩子刺青不太好，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这种论述。 嗯，就是打着就是说好像想跟你做朋友或者是进一步的交往，但是交往之后其实是想改变你。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又不只是在交友软体上面出 现，对啊， 实际中有很多这种情况。 对啊，就算你是朋友介绍，或者是你路上搭讪什么的，我觉得到 好像感情都是这样吧，就是一开始交往之前可能都什么都很 OK， 可是实际交往之后就开始想改变对方， 就越交往毛越多。 是吧，都会吧，就开始要你改那个戒烟啊什么有的没的、啊、一开始交往之前都不是问题哦。交往之后就开始啊，为了你健康着想啊，吧吧吧。 可是说实话，这个又有可能是处于一个大家在交往确认关系以前，其实大家都尽量的在迎合对方的喜好，然后就是确认关系之后就开始原形毕露、啊 哦、当然啦、啊、因为还没确认关系之前还不确定你是不是属于我嘛，对不对？ 确认关系之后也不是属于你啊。这什么世界啊，拜托。 但是至少确认关系之后表示我们两个对于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承诺或者是负责吧，是吧？ 对，但是承诺跟负责不代表就是要戒烟或什么之类的吧， 不代表可以恣意妄为嘛，是不是？ 对啊，人家不都讲说就是 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爱他所有的东西吗？ 啊，这怎么可能，是不是？ 对啊，希望如此啊，我个人还是蛮相信就是灰姑娘的故事的。 哦，最近是有一篇那个 PTT 的文章，哎，是你传给我还是我传给你？我们提到那一篇是跟那个什么外貌协会有关的 啊，对，就是那篇在那个在 BG 版嘛，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 BG 版，那 BG 版其实就是 PTT 里面一个蛮热门的看板，就是叫做 Boy and Girl、嗯、其实主要绝大多数都在聊 感情问题，就是 说他是感情版其实也不为过。他这篇的标题就叫做矮肥丑宅男整形换脸对异性缘有帮助吗？对，那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本来可能相貌上面没有这么出众的一个男性网友，他就是他的一些交友软体的使用经验，他觉得因为他一方面其实也看了很多书跟一些网络交战守则，说在不同的交友软体上面可能要有不同的策略啊， 回应方式等等的， 对啊对啊，就什么研究笑话或是就是增进自己的幽默感之类的，或是一些话术，但他其实个人觉得就是帮助不大。那他自己在后来可能存了一笔钱之后去做了整形手术，然后整个情况就大大的改变，那他就是分享了很多改变之后的一些截图对话。 嗯哼哼哼哼哼哼。然后那篇好像是有上热门头版，是不是？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对于外表这件事情还蛮有讨论度的，我觉得。 但我觉得 就很认同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变成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是很合理的，就是说，当然你变好看，你就会很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你不能讲说只是异性，就是说你的人缘可能就会变好。 我觉得一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变好看，你当然自信心会就是 提升 。然后，如果你自信心提升，其实往往在你交友或是跟异性互动的过程中，你会显得更流畅，更容易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是当然的。但我们同时，你因为刚才讲到说，其实网友们都蛮赞同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我们要先看，就是他发这篇文的地方是 PTT。那 PTT 其实这几年被大家蛮诟病的，就是他是一个蛮多父权耳男在的地方。 父权耳男 啊，对啊 ，PTT。所以 PTT 那句经典名就是"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不就是在讲这种例子吗？ 哦，这是从 PTT 出来的哦。 应该是 PTT 吧，我也不太确定它到底原始的出处是什么，但是至少就是 PTT。 Okay. 我认为在 PTT。里面的氛围还蛮倾向于赞同这件事情的。当然我不是讲说 PTT 的使用者 可能在现实中也是这样，但是毕竟 PTT 的匿名性会让大家比较会去支持一些听起来相对不正确 的观念。 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讲我们现在讲外表所谓的好看是符合我们这个社会所认为的好看，比如说像以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可能会觉得皮肤白的女生，然后个子可能不要太壮硕，就是娇小，然后双眼皮、长头发等等，就是这种很符合社会所期待的样子的女生，我们会觉得她是好看的。那男生当然也是，我们会讲说，希望她有180嘛，不是有什么170是什么半残还是什么的吗？ 对，170是半残。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看是回归到说我们这个社会所认同的好看。那我其实个人也很，就是我觉得很难去否认你刚刚讲说 PTT 所讲的什么人帅干嘛， 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难去否认这件事情。你自己觉得呢？因为像我个人觉得长得好看这件事情啊，你确实可以有很多的待遇，就是对优势或者是特殊待遇。 但 我觉得 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前，我就会想问你，如果说今天是一个长得很帅的，但是当你跟他讲话之后，你发现这个人跟你牛头不对马嘴，然后或是讲话很空乏的话，你觉得你 OK 吗？ 你讲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有一个蛮有名的心理学的名词，我等下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叫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月晕效应。月就是月亮的月，然后晕就是晕船的那个晕，然后也有人可能把它翻成那个什么光环效应之类的。就是说，对于外表好看这件事情，其实有人用这个东西去解释。就比如说，假设我第一次看到你，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帅气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正的人，我就会根据我这样子的感觉去推论你这个人会是怎么样子的人。那如果我对你都已经有觉得，你是一个我觉得是有性吸引力，或者是我觉得真的是长相好看的人的话，我其实会 你知道吗，我对你的好感度就是已经是很高的，所以我就会从这个好感度去推论说，比如说我觉得哎，阿元看起来就很帅，然后好像我猜想他的品味应该也不错，就是不管是穿着的品味，或者是生活上的品味，或者是我觉得他这个人也许是很有，突然之间讲不出来有什么夸奖你的词， 告别哦。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我可能对他外表我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好感度的话，我对于他其他的兴趣啊、嗜好啊，或者是他甚至他的个性，我就已经会觉得说，我会从这么高的分数去推论他，我可能就觉得说，哎，他的个性一定很不错。所以，也许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带着这样子的期待，或者是说会把他的，也许他讲话可能空泛，但我就会去合理化来往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期待去靠。 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就是像，其实就是所谓的滑坡，因为这个人长得帅，所以 blah blah blah blah。但是同时你讲到说，因为这个人长得，你对这个人的外貌有第一印象上的好感，所以你可能会去合理化一些其他的缺点。这其实就很像说，哎，如果今天这个人长得很帅，他做了一些看起来可能没有这么恰当的事情，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帅，真这个人很可爱。 对，因为要不然我认知会失调啊，对吧？就是说我如果我的认知已经是觉得说，哎，就是安源就是一个很帅气的人，然后我后来假设我不喜欢，假设我 maybe 我假设我不喜欢抽烟好了，那我可能就会合理化他抽烟这个行为，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 maybe 是交际烟吧，就要符合我本来对你预想的那个认知上的调整啊，不然我就会觉得说，就认你知道吗？认知失调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我得要去合理化你抽烟这件事情。 但同时，这个社会上也有一种既定的刻板印象，就是长得帅的人或是外貌相对出众的人，其实往往都很花心，都不够忠诚， 或者是很爱玩吧，我觉得。 对对，很爱玩。那么这个形象难道不会抵触你的这个认知的架构吗？ 可是你，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他好像长得好看，做什么事情都值得被原谅。 看，讲这种话也太糟糕了吧。你这个女人。 等一下，你讲这之前，我再讲一个那个，你知道 Netflix 吗？上面有一个那个有点像是社会实验还是什么实境节目吧，有一个节目叫做《百样人生》，百就是那个个十百千万的百， 我知道， 然后样是那个样子的样，就是反正它有一整个系列，然后里面会可能会找一些心理学家或者是什么教授等等来去解释一些现象。那他这些现象在解释之前，他就会找这一百个人来做一些实验，反正就是有各式不同的主题啦。那这一百个人就是男女老少，然后什么样子的人种都有，就不是只有白人，也不是只有亚洲人，就是各式各样的不同国家的人都有。但是当然，因为他的背景是在那个西方，就是欧美那边的背景，所以里面的亚裔他可能就不会是我们认知的台湾人或日本人，可能就是 ABC 那种，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是比较西式化的那种亚裔人士， 有点香蕉的感觉，就是外黄内白。 对，但是对，没错，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他里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跟就是刚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外表有关的嘛，然后我就想到里面有一个是监狱的实验，就是在讲说好看的人到底会不会比较吃香这件事情。对，即便你不认识这个人哦，然后你知道就是欧美体系里面他们的那个判罪好像会有那个叫什么陪审团吗？ 对， 就是陪审团是会一起进入，就是要判几年的讨论，就是他的罪行。 对。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实验，就是说他们可能是陪审团里面的议员，然后就假想他们自己是陪审团里面的议员，然后就是有让他们去看，就是说，哎，那这个犯罪者的照片啊，年纪等等的，然后让他们去给说这个人应该要就是被判几年。 嗯。 对，可是其实这两组人 他们只是长相不同，因为这个就是被操弄的变相嘛，但是其实其他的背景都一样的，他们犯了什么罪等等的。那结论就是 长得帅的会判，长得帅长得美会被判比较少。 对，然后他们就会去帮他们找一些借口，就说哦，因为他其实很年轻，或者是说哦，他可能未来会可能知错能改啊，类似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还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啦，因为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觉得真的长得好是长得比较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真的是比较吃香。 所以用台湾的用法来说，就是长得丑的没有教化可能，然后长得帅的人有教化可能吗？ 欸，我真的觉得会有差。欸，就是我真的觉得长得好看这件事情真的是挺吃香的。就像你如果在路上看到比较可爱的小朋友，你也会比较可以忍受他的一些无理的事情吧。 我个人是对就是小女生比较有容忍度啊，小男生就直接给他扒了呀。 那如果长得不是你取向的小女生，你也可以。 没有，开玩笑，我很喜欢小孩子，大家不要抨击我。 警察在这哦，这样子，赶快把他抓走，怪叔叔。哎， 等一下，好像有人敲门呢，是不是 FBI？ 对啊，我自己觉得啦，你自己的经验呢？你自己觉得你的长相还是还好？ 我觉得我的长相绝对不是出众那一块，而且我的就是身高在台湾人的说法里面就是所谓的半残，因为不到 只有半残吗？你确定只有半残？ 大概是接近全残的吧。下次回台湾看看可不可以领个就是残障手册。欸，我们不要这边消费残疾人了，啊，拜托。 没有啦，但是嗯， 但我觉得主要关键点是在于你要长得干净整齐。我觉得干净整齐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嘛。 对，因为我不排斥说，长得像金城武或者长得像张孝全跟彭于晏，你一定可以获得很多优势。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优势可能就是，假如说你今天想要得90分，那你就要就是长得这么帅。但是当你越过那个及格线之后，其实每个人的那个在外貌上面的那个优势是均等的。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这样讲啊，就是我就会想到，从小到大，其实很常都会被教育，就是说，哎，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对吧？ 对啊。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蛮难做到的，就是说如果今天身边有出现一个像彭于晏啊或者是金城武那么帅的，我真的觉得好像可以接受他的一切。对吧，如果真的有这么帅的人， 就是，长得帅的比特斯拉还要有效，可以直接湿热是吗？ 就是你当然不能说太夸张的不工作或者是当米虫，但是我真的觉得长得帅，或者是男生也是吧，男生也是喜欢年轻貌美的，啊，不是吗 ？OK， 就譬如说，就是像彭于晏这种，你就可以接受他就是在家待业半年，然后完全不工作，然后你当小狼狗给你养吗？ 哦，我觉得半年可能有点太长了， 三个月可以。 上个月勉强可以，哈哈哈哈，好啦，没有，没有啦，没有啦，好啦，我觉得回归到就是，我觉得外表， 欸，我们要不要先开场一下？瞎扯一堆， 扯那么多了，我还没开场， 对啊，对啊，还没开场。那先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还有我是阿头。 好，啊，你刚才本来想讲什么？ 我本来想讲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照片嘛， 对， 对不对？然后我没有讲到长相啊那些，我就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在上普通心理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论点很有趣，可是它不，它就只是一个论点，就是你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听听，它不一定是一个真理或者是事实，就是我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像我有时候对于男生，我也会有一点 情绪，也不能讲情绪，就会觉得说，哎，男生好像都喜欢找年轻啊、正的啊之类的。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男生很肤浅啦。 靠腰，你刚才才讲说就是彭于晏或是张孝全可以，你现在在讲男生肤浅？ 没有啊，那是开玩笑的。 现在是要站起来是不是？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 不是啦，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什么外表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是异性恋啦 ，maybe 有时候 gay 啊或之类的，其实他们也是每个人啊，我就讲人类好了，我觉得人类都会是看外表嘛。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异性恋就好，就是说为什么外表这件事情，对于就是在那个交友软体上面是重要的。然后我就想到在那个演化心理学里面，我们讲说，男生。精子有精虫有很多嘛，对不对？ 大概 数十亿个嘛， 大概日产两亿 那么多吗？ 日产两亿。 好，那女生卵子有几个？ 好像两个还三个，是不是？ 就一个啊，每个月只会排一个卵啊，是吧？ 我不知道你问我谁啊。 等一下来 Google 一下，我没记错的话，卵子是一个，反正就是这个数量的比例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当男生、我就先讲就是肤浅的男性好了，好，也不能这样讲，女生也肤浅，也不能讲肤浅这两个字，我觉得这就是生物的本能。 OK， 对，就是男生在找女生的时候，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精子，所以他要去繁衍他的后代，我们讲生物的本能就是繁衍后代嘛、那男生就是尽管的播种，所以他要播种的要找的对象一定是要怎么样，他要确保他要可以繁衍后代啊。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正确，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正确。 没有没有， 他不一定是正确的，他就是一个从演化心理学去诠释的角度。 对， 你先听， 但是你的 你先听，你先听，听完再讲你的观点。 OK， 好。 反正他没有说正确不确，不，应该是说他不是正确或不正确，但是就是一个我觉得从演化来解释这件事情。 对， 但他不一定是正确的啊，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嘛，你也可以从精神分析里面去切入，这也没问题。 没有，我觉得可以首先从你的这个论点的立基去判断，男生如果说日产两亿个，女生只有一个的话，那么男生因为他有两亿，你现在想想看你的口袋里面有如果有两亿台币的话，你花钱就会不手软，对不对？那所以说男生照理来说，因为他有两亿，所以他在伴侣或是课题的选择上面，他会相对于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标准啊，因为我有两亿个，我可以肆意挥霍。 可是他这个两亿，他要确保每一个都要，就是他要找到的是健康的卵子啊。那要健康的卵子，是不是就是要就是年轻的女性嘛？她的卵子才是健康的啊。 那为什么女生只有一个不会更确保？ 等一下，我等一下会讲女生。 Oh, okay, oh.好 那所以他要确保这些健康的卵子嘛，那要怎么样去确保这个健康，这个卵子健不健康，是不是就要从外面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长相，我的皮肤光不光滑，有没有弹性，我的头发有没有乌黑亮丽，然后我的身材怎么样，所以去从这个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了男生为什么喜欢年轻貌美的女性，就是因为他拥有一颗健康的卵子。好，这是 男生的部分。 好 OK， 那女生的部分呢？女生因为我们只有一颗嘛，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珍贵，我们要非常要确保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而且我们很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生出来的小孩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在我们的肚子上嘛。可是男生 maybe 不一定确定啊，所以男生好像花心思就是那个要怎么讲？就他的精子，他不，比如说他今天有一个男生跟我，就是比如说受孕成功好了，他没有办法确保说这个小孩是不是我的小孩，所以他如果想要以生物的角度来看，他要繁衍后代，他是不是要去就是去做去跟很多不同的女性去交配嘛？ 哎、欸，等一下，这是非常生物的观点哦，这是完全没有人性的部分在里面哦，所以请不要抨击我，我是从演化心理学生物的观点去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呢，有些人就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释，哎、欸，男生为什么比较花心？那女生因为只有一颗卵子，我们也很可以确定说，哎、欸，我就是这个 baby 的妈妈。爸爸是谁不重要嘛，但是我要确保就是说这个 baby 能不能够受到好好的照顾，所以我们会找什么样的男生，不，我们先不管这个精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嘛，但是我们要确保的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照顾我跟这个 baby 的下半辈子，所以我们就会倾向于找什么样子可以照顾我们的， 社会阶级高，有地位， 对， 有地位， 那就是为什么看到特斯拉会湿啊，就是这个原因嘛。哦，找到，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非常非常生物，就是没有人性的角度去解释。 没有，就听起来很像后现代生物系女性主义者来穿凿附会掰出来的东西。 没有啦，这真的是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我跟你讲，就是演化心理学是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啊，可是你就觉得说，哎，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是好像蛮合理的。 好好。 对吧，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女生会希望另外一半是至少要有钱嘛，看到特斯拉会湿。 那为什么像我这种会喜欢就是比较年长的姐姐？欸，我自认为我自己的手背范围可以到40岁哦。 你可以到是 这样？我觉得我手背范围可以到40岁。 那应该也要保养得宜吧？ 就可能像月薪娇妻里面的石田阿姨。 哦，石田阿姨是？ 她今年49岁，我可以。 49岁？ 超正的。 你可以的意思是什么？跟他来一发是不是？ 没有，我愿意跟他一起了却我的残生。 真的假的？ 真的爱到不行啊。 好吧，那你自己觉得听完这个你有什么感想，或者是想要用精神分析来驳斥的吗？ 现在是要战学派站起来。 没有啦，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那个补习班老师讲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没有正确，但是就是你知道演化这种东西嘛，要怎么解释都可以解释 的通，它甚至于 我觉得刚才那个论点之中我同意女性的想法，女性的角度这一块，因为毕竟在其实很多原始的部落或是猴群，拿猴子跟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的动物来看的话，拥有最优先交配权的事实上就是一个群落的首领或者是酋长之类的， 打架打赢的嘛，对不对？ 他不一定是打架打赢，但他一定是真， 是吗？ 他不一定，因为有些原始部落的最高阶的是其实是类似巫医或是跟一些玄学有关的角色。反正 anyway 他一定是这个群体之中最高位阶的，这是就他一定会拥有最优先的交配权，这是事实。但是我觉得男性这一块我没有很完全的认同，因为我觉得他其实陷入了一种因为女性是这样，所以男性是一个相反的一种二元制的既定印象。 哦，所以你觉得男生为什么好，大多数嘛，大多数应该都是比较偏好年轻貌美的吧？ 我觉得偏好年轻貌美其实就是一个因为社会普遍所共同形塑出来的美的印象，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台湾女生就是一白遮三丑，白啊，瘦啊，然后大胸部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男性会比较普遍于去，有点像是被社会洗脑嘛，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被社会洗脑。你也可以讲说这就是一个必然的个体跟社会之间的互动所形塑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是 这样。会不会其实可能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好像普遍也比较可以接受男大女小，或者我们也比较期待男生比较年纪比较大会比较稳重，然后比较不太能够接受女大男小。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又可以悄悄的扯回精神分析里面一个百年以来备受争议的概念，就是伊底帕斯情结。很多现代的女性主义者会去抨击伊底帕斯情结是一个过度就是父权体制的论述，他们甚至认为是要被修改、okay. 但我其实不认为就是他是需要被修改的，或者是说 伊底帕斯情结 也就是所谓的恋母情结啦。 对， 就是 你要听我解释吗？ 这很多都 可以啊， 你就解释白话一点，因为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念这个相关课程。 对，简单来说，伊底帕斯情结就是引用希腊神话里面伊底帕斯的故事。伊底帕斯小的时候、因为预言者说他是将来要灭国的人，所以说他的爸爸很害怕，他爸爸就把他默默的送走了，结果他被邻国的人给养大，然后成为邻国的战士，率领他的部队，邻国的部队灭了他本来的国，然后娶了他的妈妈。然后结果有一天，就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就告诉他的这个真相，说你现在娶的，你现在同床共枕的人是你妈妈。然后伊底帕斯就崩溃，伊底帕斯就戳、 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伊底帕斯就戳瞎自己的双眼、把自己流放到森林的尽头，这就是伊底帕斯情节的故事。那弗洛伊德认为说、人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都会对于自己的妈妈有爱慕之情，然后会慢慢的意识到说自己无法在妈妈爸爸还有自己之间这个三角形里面取得胜利，所以他压抑了自己对妈妈的情爱、然后转而认同父亲，以求在未来 的,、 okay. 的生命之中可以战胜父亲。 嗯嗯嗯。 所以在这个如果说弗洛伊德讲伊底帕斯情结是他不可能不完全符合我们现代的政治正确的观点，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之前的这个父权体制霸权的情况，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强调真实的事情。所以说一个男生如果迷恋自己比自己年长的女性的时候，可能会唤起这个与妈妈的情爱之间的禁忌。对啊， 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像你看哦，就是假设啦，假设一样差十五岁好了、我们对于男生如果今天大我十五岁，跟我今天跟比我小十五岁的男生在一起，好像后者比较不被认同，或者是比较容易被 say something， 对不对？ 对啊，没错。其实这个就产生，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东西，这个我们这个时代不论在性别平等意识或是各种东西走得多前面，事实上都很难迎来真正的颠覆，就是因为我们生长的就是在一个伊底帕斯语境的语言系统跟一个文化脉络里面，所以很难嘛、我们可以极力的去抗争、但是很难。 那你在国外，就是你在英国也是会，你就你所认识的外国人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还是还好？ 我认识的外国人哦， 对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台湾，我自己身处在这个文化脉络之下、我大概也可以理解，就是说长辈们可能会希望我们对女生的期待可能要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生，可能是经济上的稳重，性格上的稳重等等的，就是背后是有这样子的期待。那如果我今天找一个比我小的男生，长辈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样你会不会有可能要照顾他之类的，但我不知道国外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是你其实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也是有的。 真的哦。 嗯， 哦， 对， 那还蛮有趣的，就是 我原本以为可能他们比较可以接受，就是还是说其实他们在性别上面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国外家长当然也会希望你交往的对象是一个稳重然后不要扯你后腿的人，但是当一个国外男生跟一个大他十四五二十岁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同样会就是有点遭人侧目吧。 真的哦。 OK、好吧，我还以为国外可能会比较开放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 没有啊，国外男生一样都喜欢又年轻又辣的正妹啊。 哦，所以这就是人性咯。 对， 还是回归到外表身材。 男人很简单的，男人很简单，只要有奶子就可以站。 好吧，原来哦，我还想说，哇啊，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难。 不要对人性失望好吗？但你其实刚 真的好， 对，但你其实，但你其实刚才讲到外表，我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作家吴明义老师，他就曾经在他的 吴明义， 对对，就是这阵子有一个《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影集要在公司上映的吴明义，我超爱他。然后吴明义老师在《苦雨之地》里面有一篇，他就讲到说。就这段话很美，他讲说路散发麝香，云雀地啼，唯有人类以话语和脑袋里的梦想求偶。嗯哼， 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就是指说像鹿它会散发出麝香，生物性的麝香，然后鸟类 会，你说鹿是动物的那个鹿、 就是、对对 小鹿斑比那个鹿，对， 嗯， 然后鸟类会用高亢的鸣叫来吸引它的伴侣， 对， 但是唯有人类是以自己的话语以及他脑袋中的思想来求偶。 嗯， 所以说这一方面其实就有点在反驳驳斥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人类以外貌为主的这个情况。因为其实我自己在交友软体的体验之中，像我这么不出众的人也可以认识这么多漂亮优秀的女孩子，就证明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完全所有人都是靠外貌与长相做一个判断的基准、啊、 当然，但是我、但是我觉得当你看到，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外貌之后，你会取决于你想要付出多少的行动力。 这也太残酷了。 比如说你看到，我真的这么觉得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那时候在 PTT 上面我不太喜欢先放我的照片，或者是说我也不太想先看到对方的照片，你知道吗？对，我想到我刚刚讲什么，就是你昨天不是推荐我看那个谁来晚餐， 嗯，台通的，台通的， 对对对，台通的。那等一下，我现在讲这个，我希望那个台通的粉丝不要恨我，我必须诚实的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他就是我一开始听是那个张嘉伦跟那个陈晨嘛，那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也不会，我不完全不知道他们的长相哦，完全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因为他们的长相去对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评价等等的都没有，所以我只听到他们的那个的声音，然后还有他们讲的内容，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 嗯， 然后后来加入了一个和 对 我第一集听的就是那个割包皮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我就觉得我觉得和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人，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很想跟和当朋友，或者是也许可以是交往等等的。 哎呦， 然后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幽默了，幽默到让我真的觉得有点喜欢他，就那个喜欢当然不是那种想上床的那种性爱的喜欢，而是我对于这个人是欣赏的。你刚刚笑成这样，你也太红了吧， 太好笑了。 总之后来后来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只有听 podcast， 就听他们的节目，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还有什么小模仿，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这样。然后 你会唱吗？ 后来我有点忘记旋律了，但是什么小模仿，什么是这样唱吗？ hey, 小模仿小模仿、 对就很洗脑，你只要听一次你就会一直 repeat 这样子。然后后来你推荐我看那个便当店那一集，就那个谁来晚餐，然后我就一点点失望， 对对对， 我想说原来何以长这样哦， 有点靠背耶。 没有啦，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还是很可爱啦，就是我你看，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顺序反过来，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也是凡夫俗子嘛，我也不是什么圣母玛利亚或什么，我必须说我也是一个 会看外表的人，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人性，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当然可以靠后天去有一些弥补，但是我觉得顺序颠倒过来，我真的觉得 我会看不到他们的 我会觉得那个怎么讲那种好感度吗，或者是看不到他们在节目里面的亮点，或者是我可能会看到他们长相我就会觉得说哈，我觉得应该不有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啊，所以我这就是我就觉得说我把它连接到我过去我在 PTT 上面交友的经验，我就会觉得对啊，我觉得不看照片反而有时候会是一件好事哎、欸。 可你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觉得男生跟女生谁比较外貌协会？ 我觉得都一样，我真的觉得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女生会有一个优势，就是 也不能讲优势，我会觉得说男生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期待会把养家这件事情给 会放在男生身上，所以你们除了要长得好之外、啊、你们还要会赚钱，你们还要有社会的阶级。你看哦，你看哦，像台通今天他们没有在就是 Podcast 上面有这样子的成绩的话，如果是女生，你们我不知道哎、欸，扪心自问，会想要跟一个开便当店的结婚吗？你会想去包便当吗？如果今天有一个律师，或者是什么师之类的，对不对？这就是很现实啊！就你看，回归到我一开始讲， 人家是外送师哎、欸，人家是便当外送师，干嘛这样子？ 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不是我要强调的是说，我不是看不起他们或怎么样，我非常的欣赏他们，但是我觉得。回归到这个真的就是人性、 嗯、对，我觉得你在讲 你要去 一个这个社会很鸡掰的地方， 对啊对吧、嗯、而且像是在那个深爱晚餐里面那个晨晨他自己有讲啊，长得正谁不喜欢，长得好看谁不喜欢、啊、你要有钱啊， 对啊 对不对，对啊、嗯、那这真的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对吧，所以我后来发现啊，我自己真的也是我真的自己好像也是还蛮外貌的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也不能讲说我看到三餐晚餐那一集有什么幻想破灭或干嘛，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笑，但是如果我一看他们长相我会等于是说我心里面就会有那一把尺，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分数在上面， 嗯 对，所以是不是不看照片在交友也许也是一个方法，可是就很机车，就是说大家都一定会要你先丢照片啊， 对啊， 那对啊，那你丢照片才来就哎、欸、我那不就是你的外表是我衡量分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嗯、我今天看到你在长相 我觉得你不是我喜欢的菜，那我也不想花这时间、 嗯、 就是浪费在你身上嘛，那你今天看的不就是什么长相啊、 uh-huh, 外表啊， 这让我想到你、 啊、 这让我想到你今天早上丢给我那个一样是 BG 版的另外一篇文，就是在讲那个他说到底是我烂还是这些交友软体烂，这篇文他里面就讲到那个，因为台湾这几年蛮流行一种就是语音交友软体，像 Goodnight 之类，他就是不看脸然后直接用语音聊天这样子，那他其实也讲说就是大家都各种不放自己照片，但是却 要求别人 要放自己的，就是要传照片给人家看， 对， 因为 即便在这种主打以声音为主轴的交友软体环境里面，大家还是视觉动物， 一定是的啊，我觉得就是啊，不管回归怎么样我还是会想看你的照片嘛，对对吧，你们可以等到我，像我之前我是真的就是等到赴约的时候才看到本人啊， 哎，我觉得我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其实跟一个朋友聊过，没有不是朋友就是网友聊过、 嗯、 我也是就是听到声音前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棒哦、啊、当然本人也很漂亮啊、哦、但是我是到我觉得我对这个人的就是喜欢的程度已经有到一定的程度了、 嗯、 再去看 OK 就不是说不是说因为你没有看给我看照片说你永远都不会到60分、 哦、 喜欢的程度不会到60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嗯、 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子、 嗯嗯哼哼，好吧，其实我觉得喜欢好看的东西也无可厚非啦，因为其实你不觉得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跟一个很帅的或者是很正的妹子交往，你跟他走在一起，你心里面就是你跟他一起走在路上，你会不会也会有一种优越感？ 不会， 这也太幼稚了吧，我觉得不会。 有些人会啊。 好啦， 要不然 CCR 怎么来的？ 现在要聊这个吗？ 没有，我的意思 现在要聊这个你的文字很温暖，喜欢你暖暖的文字，洋溢着蛮暖暖的幸福吗？ 你真的是乡民耶。 我好歹也是挺过 PTT 最辉煌的时代的。 我真的觉得有些人会耶，就是会吧，多少会有，会吧。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还蛮正的妹子，然后走在路上大家都一直看，或者是对你有一种很羡慕的眼神出现，你不会觉得啊，这种正的妹子我约得到？ 不会，我觉得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眼里只有你啊。 哦，少在那边。我觉得多少都会啊，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讲到 CCR 那个例子嘛，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抨击 CCR？ 我不知道，那你觉得呢？我觉得从男生这个视角讲，这个就是开头讲这个非常的不公平。我觉得你先讲， 为什么不公平？ 因为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抨击 CCR？ 你觉得以女方的，因为 CCR 多数来说不会有人去批评，就是男生跟台湾男生跟外国女生，但是很多人会去抨击台湾女生跟外国男生。那你觉得为什么会？ 讲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讲到外国这两个字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外国比较多是欧美，对不对？ 对啊， 比较就是白人嘛，我们不会讲说是东南亚或怎么样的，对不对？会吗？我们现在会讲 到泰国，我觉得会耶。泰国可能不会，我觉得泰国可能不会，但是韩国或日本可能有。 韩国或日本， 但是他们的那种就是 CCR 的程度嘛，这不是程度。就是他们感觉又没有就是跟白人那么一样那么强势。 可是你看我们想到我们讲的外国，明明东南亚泰国啊越南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外国啊，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外国已经变得有点是强势国家或强势文化的人。尤其是白人。对不对？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东西里面太多可以讨论了啦，包含像你刚刚讲的，为什么今天一个台湾男生跟外国，好，我们就讲白人嘛，白人女生走在一起比较不会被骂，甚至在 PTT 上面也是啊，都会说哦，这是台湾之光或怎么样的。可是为什么女生就会被骂？ 你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哎，我很想问啊，为什么都要说我们哈洋屌还是干嘛？ 西餐妹。 对啊，为什么呢？我个人猜测啦，会不会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自我优越感，就是有些女生，我不是说全部，我要先赶快澄清，就是可能觉得，哎，我身边走了一个高高帅气的，也许可能他也在他国家不是长得特别帅，但就是因为他的人种正确，他就是白人嘛，对吧？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连带着这女生她自己觉得她也是来自于强势国家，或者是说可能提高她的阶级吗还是怎么样，然后提高她自己的，她自认为她的 种姓上升了， 对对对，上升了，但是上升也就罢，但她看低跟她同种姓的人，是因为这样被诟病吗？ 我觉得不排除一定有这种人在，但是他不会是让整个社会氛围集体，不要讲集体啊，就是有一部分在社会中的人对于这个情况这么诟病的原因。 但是男生说不定也会啊，为什么只 focus 在女生呢？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 CCR 这件事情上面，两性的期间其实不完全是性别两个性别不同的观点，其实它衍生到的是一个我觉得是蛮社会体制的现况，就是虽然有些人会去抨击说，哎，那台湾男生或是亚洲男生同样可以去找外国女生啊，但是以现况而言就不是这样，因为现况而言的话，之前就有一篇报道就来讲过，他说 dating app 里面的使用生态或是两性交流的使用生态，黑人女性跟亚洲男性永远都在食物链的最低端。 所以说而亚洲女性事实上是非常夯的，你可以讲 说真的假的 亚洲女性非常夯，因为非常多的外国人其实是有 Asian Fever 的。 Asian Fever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Asian Fever 就是指说有很多白男生是他只跟亚洲女生 dating。 为什么啊？是因为比较 easy 吗？这样讲好像不太好，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不用讲说它 easy， 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比较难一点的术语叫做 后殖民主义，就是 什么 后殖民主义、 哦、后殖民主义。 对对，就是后殖民主义，事实上就是会有人讲说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表现，就是白人男， 可是这很父权呢、欸、 是啊，所以没有，应该就是一个强势文化对于一个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强势的文化的一种并吞跟占有。 OK， 嗯哼，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就是亚洲女性交到外国男朋友的成功几率哦，比亚洲男性交到外国女朋友的成功几率还要高很多，这是事实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诟病那些父权儿男们在这个议题上面盲目的讲说你就是西餐没哈洋屌这种不理性跟性别歧视的言论，但我们不能够否定就是白白的都是要教阿多啊，他亚洲男生就是比亚洲女生难啊。 哦，好吧，所以这是台南的愤怒就是 了。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台南，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台南，我只能就是阐述我感受到的东西而已。 哦、 oh. 嗯哼，因为也是很多台湾男生只喜欢亚洲女生啊，所以 当然了、啊、当然了、啊、 所以这其实 不过我觉得也许这某部分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我们某部分内心里面也许是认同就是白人就是强势文化嘛，那他们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归到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看的电影，我们看的或者是我们甚至是我们玩的芭比娃娃都是、嗯、都是做的样子都是他们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就 会认是大美帝文化输出。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欸，这是好看的，这是漂亮的、嗯、金发嘛，大眼鼻梁要高高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现在那个医美诊所把那个很多女生去把鼻梁打到很高，对吧、嗯、我都看不到对面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文化脉络下了，但是我觉得回归到就是人总是都爱美的事物嘛，这也无可厚非啊。 嗯， 嗯，关于交友软体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分享吗？ 有趣的事情哦，我觉得我刚刚想到一个，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有趣，就是说我其实上礼拜我们在录的时候、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在上一集有在讲的过程当中好像有点刻意在强调说我是想，虽然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直在讲说想多认识朋友，但是我就后来我就在回想说会不会是说其实我们也是很在意这个社会或者是别人的眼光怎么看待我们去使用交友软体这个行为或这件事情，会不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生活当中真的认识不到朋友啊，还是你没什么交友的技巧啊，还是你想要上去约炮啊，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吗？虽然我不会这样，但是我发现说这是不是无形之中也是这样子影响我。 我觉得会耶，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如果身边有朋友就是在交友软件上面认识他的女朋友然后交往，他们很多都会在就是交往初期，如果朋友说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认识啊，他们两个可能就会串供哦，我们是在朋友的介绍或是什么朋友的聚会中认识，他们可能就不会很直接的说哦，我们俩就交友软件上面认识的。 哦，对啊，为什么？这是不是也跟比如说，如果说你在夜店认识交往，然后你也好像会不太好意思说哦，我们是在夜店认识的，这种感 觉 有一样吗？ 我觉得这可以回到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就是交友软体这个场域的污名化。 哦、 对啊，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在夜店认识，一定你在一个玩咖圈里面认识的人一定就是玩咖嘛、 okay. 啊、要么就是你是被玩的，要么就是你是玩的那个， 那交友软体其实可能也背负了同样的污名化。 嗯，或者是说会不会我们对于假设 我今天是女性，然后我们对于我们在就是网络上认、或者是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男生的想象是，哦，该不会就是生活中的 loser 或者是阿宅，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朋友或者是没人喜欢才使用交友软体。 我觉得可能最一开始早期的时候交友软体真的吸引蛮多在现实互动上比较受挫的人去使用、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改善很多年了。大家真的就是现在太忙了、然后觉得在现实世界中还要花钱喝好几次的咖啡或者是吃好几次的饭才能够了解这个人，其实很不符合经济效应。不过有些人会在交友人上面花钱买那个会员，也是蛮浪费钱的，就是了。 我有个朋友买过 我也有朋友买过， 那超浪费钱。我觉得根本就是，就其实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害我也很想去开发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之类的，因为你等于是要你要缴钱然后才可以解锁。就是解锁这个女生的兴趣还怎么样的，而且通常都是男生要收费。 如果你开发交友软体你会怎么开发？ 我应该会先把照片这件事情拿掉吧。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你是真的想要帮助到别人去配对成功交朋友，还是你要赚钱？如果我今天要赚钱，我当然就是一个项目要结束，你要干嘛干嘛要缴钱啊，缴50块啊，缴怎么样才可以解锁他的长相？要不然就从五官开始好了，缴500块解锁一边的眉毛，再缴500块解锁一边的眉毛，然后再眼睛这样子，或者是弄成拼那种拼图，500片拼图。 看500片谁要玩了、啊？而且你还可以就是，你可以就是每个月评选就是10大美女、10大帅哥，然后开放大家就是尬台站去玩扭蛋，就可以扭到这个人的配对。 对啊，这就是赚钱呐、那我就觉得交友软体回归到，我真的觉得好像还是赚钱呐、可是这种东西真的可以弥补我觉得啦，就是一个人单身有单身的不错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希望有人陪吗？会吧？ 会啊会啊。 可是你还好？ 我还好、 是吗？不要这样哦，一个人在英国应该很孤单吧。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单身蛮多年，我蛮习惯就是单身这件事情、没有包袱。然后我今天可能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很有趣，我可以没有包袱的约她出去看电影啊，喝咖啡或什么之类的事情。 有需要帮你这边公开交友一下吗？ 可以。如果有像石田百合子这种的，欢迎就是丢你的个人讯息到我们的 IG 或者是我们的 Gmail， 就是送审一下这样子有没有合格。你的那个标准也很严格。 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吧。 好吧，我大概知道怎么样是你的菜，就是那种知性的熟女。是吗？ 对，熟女超棒。熟女 就可以回到就是你应该有看过《东京爱情故事》这部片，这部日剧。 这部很老，我没有看过。 超好看，我推荐你看。反正里面的赤名，就是女主角赤名莉香，是当年90年代大概全亚洲的女神。那就有个网友就讲说，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赤名莉香，因为她什么都懂但还是这么的天真。我觉得熟女对我来说就是有这种的魅力、就是他历练很多，他懂很多东西，他不是不懂哦，但是他还是对于他的生活有热忱，对于感情关系有天真的一面，我觉得超棒。 浪漫的期待是不是？ 对，但他不是那种就是早期台湾偶像剧那种轰轰烈烈的浪漫，他是那种很平淡，流于生活的细节中的那种。 就是你喜欢的女生不能是那种什么傻呆萌那种，是吗？ 但我其实又觉得我觉得人其实在一开始择偶的时候都有所谓的一堆的条件，但其实这些条件都不是真正的条件、人最深处的渴望是希望可以有一个人可以打破自己的这些限制。 打破自己的限制， 就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讲说哦，女生高于170不要，然后体重过于高于多少 BMI 高于多少我不要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的、 OK 但事实上他心里面其实期待的是，可能真正期待的是一个，就是在他心中最棒的爱情关系是出现一个跳脱这些所有限制但是他依然喜欢他的一个人、 嗯、 你觉得 嗯、 这是人深处的一个渴望吧、 嗯、就是不要有太多的限制啊，因为你有这些限制我会觉得你就只看到那些限制， 嗯，对 对吧， 对啊 对对啊，所以也许有些人很难找到，可是这样讲好像不太公平，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讲说、嗯、也许有些人很难找到另一半是因为他只看到那些限制， 嗯， 就是他条件设得太严苛，可是这样好像讲又不太对。 我觉得有些人确实这样，就是其实蛮多女性朋友会抨击一些台湾父权恶男，就是说啊，你靠腰你就是 come down come side， 然后一堆条件啊，你不看照撒泡尿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鸟样？你水不要喷出来啊！ 哎、欸，怎么办？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刺耳，可是却很有道理。 对啊，我觉得如果你有感觉，就冲，不要就套句我们的好朋友米哥，又要再提醒米哥了。喜欢就去追啊！那米哥很喜欢讲这句，喜欢就去追，真的不要想这么多东西。 嗯嗯， 对啊， 喜欢就去追，那刚好也可以，我觉得好像也跟我们下一集也是有一些那个。连结 齁， 这样 要破梗的吗、啊、可以啊。 可是你好像有在 IG po 了。 我已经在我们的粉专 po 了。 嗯， 但你还是可以再爆一下雷了。 哦 OK 啊，没有，因为其实下一集的主题来自于好像就是、欸、因为我跟你有分享过最近有人就是有反正我身边的桃花的事情嘛。 那你桃花超多的，你那在干什么？ 而且都超烂的好不好，都是烂桃花。所以就是从这些桃花当中我就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到底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 哎、欸，你觉得你要在这一集就是讲一下你的观点，还是说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讲？ 我觉得可以留到下一集。 其实我们收到很多听众，其实没有很多，就几十个听众的回复。 对， 蛮有趣的，我自己其实觉得很有趣，因为它不只是男性跟女性的观点上的差异、 嗯、 女性之间也有很不一样的观点，男性之间也有很不一样的观点、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嗯嗯、OK、 啊、我自己其实对于这个议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嗯， 但我就先、 啊、先不要说 先不爆雷。 对，先不要爆雷，因为我个人是蛮期待的，因为再加上这几天我有看到一篇那个文章，就我传给你，就是说有一个男生还蛮好奇说这女生到底对他有没有意思，这一篇文章有印象吗、 啊、 对，就我哎、欸，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说这一篇文章啊，因为我猜这个男生会上 PTT 发文一定是他对这女生有意思嘛， 当然， 对啊，所以他才想知道这女生就是到底怎么想的、嗯、那我发现我传给你跟我传给我身边的男女生朋友的想法都很不同、 嗯、我觉得当你已经带着你喜欢一个人的眼镜去看一个人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 就 会就 是是 你就会失去客观性，但是 嗯， 这也没有对错了， 嗯嗯嗯嗯， 虽然说人家讲说就是人生有三大错觉，就是我的电话响了，然后这一局游戏我可以反杀，还有他喜欢我。 好哦， 好，那更多详细的精彩故事我们可以留待下一集再讲。 好 好、 okay. 还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多上我们的 IG跟我们互动互动，我们会不定期的发一些有趣的故事，也可以 迷因图是不是？ 对对，迷因图迷因图，现在吃饱撑着很喜欢做迷因图。然后也可以就是丢讯息到我们的 Gmail， 我们的 Gmail 在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的页面上面都可以找得到。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子啦， 嗯 OK， 大家下次见，拜 拜拜。